高校自主招生政策。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这一次的高校自主招生的系列节目呢，我们采用的是音视频互作的方式，因此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易直播、今日头条、凤凰网来同步的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在这几个平台当中提出问题给我们，我们会将您的问题及时的转交给直播间当中的做客嘉宾，为您做第一时间的解答。今年教育面对面呢会继续把我们的直播间搬到活动的现场啊，那么会和我们的广大家长朋友还有考生朋友进行这种零距离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我们几乎在三到六月份每个周末呢都会为大家安排一场公益的高招讲座，给大家提供高招直播咨询服务。那么在本周六，也就是3月17号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今年高考季第四场的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的讲座呢，将会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资深教育观察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来透彻分析高考志愿的填报技巧，精准锁定目标学校，帮助考生进入到理想的学校。那么这一次呢，现场的座位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考生朋友提前拨打讲座的预约电话400-673-0082 400-673-0082，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那么这个讲座呢，我们是公益讲座，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不仅不收取费用，您到现场我们还会送给您一份学习礼包，这份礼包当中呢包含有历年的高考真题集锦还有解析，同时还有一套考试的文具套装。那么请您记好电话 400-673-0082， 赶快拨打这个电话。我们微信后台呢有听众朋友说，能麻烦发一下周六讲座的地址吗？告诉您的是，我们这场讲座3月17号上午的9点是在财政部礼堂，您可以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地图软件当中来搜索一下啊，财政部礼堂所在的位置啊是在西城区。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高校自主招生的系列节目了。再次为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赶快拿起您的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两会方面的消息，校园贷裸贷等案件多发，代表建议刑法增设非法放贷罪。中国科学院大学2018年综合评价，全国招生150人。全市中招体检3月15号启动，未在规定时间体检的考生4月26号可以补检。好，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套路贷、校园贷、裸贷，近年来非法放贷行为多发，手段也是不断更新，令人是防不胜防，由此引发当事人自杀、自残等恶性后果的案件也是屡见不鲜。全国人大代表、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丽丽今年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刑法当中增设非法放贷罪的建议。丽丽提出，应该在刑法当中明确设立非法放贷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负责人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继续我们的高校自主招生的系列访谈节目。我们这一系列呢采用的是音视频共同直播的方式，所以呢您不仅可以在收音机前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凤凰网、今日头条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您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这几个平台当中同样的提给我们。好了，来给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给大家介绍北京语言大学的招办主任吴玉洲主任。你好，吴主任。 主持人好，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好，吴主任，我们这个2018高考季啊第一次见面啊，我们在4月份以及6月份的时候还会有2次和吴主任相约。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办老师顾新宇老师。顾老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好，欢迎顾老师。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6点30分到7点第三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电话连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黄建华老师啊，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远在安徽，我们只能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为大家指导今年的高校自主招生了。还是那句话，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提问留言。另外 6515-0822 6515-0833 两部热线电话呢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拨打电话也可以直接的提出问题。 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立的，创办于1962年。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素有小联合国之称。学校在保持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和优势的同时，不断开拓学科建设。目前学校本科专业数已经达到30个，涉及文学、管理学、艺术学、经济学、工学、法学和教育学7大学科门类，其中文学门类专业16个，管理学门类专业4个，艺术学门类专业3个，经济学门类专业2个，工学门类专业2个，法学专业门类2个，教育学专业门类1个。随着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不断扩大，学校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密切。目前世界上58个国家和地区的321所大学及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富有成效的国际教育格局。经过50多年的发展，北京语言大学已经成为了一所以语言教育与研究为特色和优势，中文、外语及相关学科协同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已经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文化重镇和培养涉外高级人才的摇篮。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语言大学的招办主任吴玉洲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了。刚才呢我也讲了，今天的北语吴主任真的是拿着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这个今年的政策啊，来和大家呢共同来交流。当然了，最终的我们的这个官方的政策还是要以学校的官方发布为准啊。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不妨在节目里边也初步大概了解一下我们今年学校自主招生的相关的情况啊。首先呢，也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今年我们这个整个自主招生的计划安排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根据往年的情况，我们这个报录比的情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刚才主持人张征说过了啊，因为今年的自主招生的简章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所以今天的介绍呢是我根据往年的情况和我们前期对今年招生政策的调整的情况做的一些介绍。那么最终呢，大家还是要按照这个我们学校正式发布的招生简章来进行报考。那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吧。今年我们自主招生人数应该跟去年比是多了2个人。另外呢，因为我们前几年的这个自主招生里边设了2个类别，一个是外语类，一个是信息科学类。那么今年呢，因为我们信息科学类会有其他的在普招里边的改革措施，所以我们把这个类别暂时从自主招生里边拿掉了。所以 如果要是对北语的这个外语类的自主招生感兴趣的话，我相信这对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嗯， 因为外语类的人数，这样的话跟往年比大概要增加11个人左右。 哦， 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报录比，按照往年的这个经验呢，每年我们自主招生大概有2000到3000人，报名来参加这个自主招生。跟这个计划比，尽管它达不到百里挑一的这个比例，但是因为它是高手对决，所以我觉得这个激烈程度还是非常高的，难度很大。 所以呢，这个也是每年大家都竞争的这几个名额，但是好在刚才吴主任讲，我们今年有计划上的增加，是吧？ 对。 那么在这个专业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变化？ 专业上其实也有好消息。因为刚才讲了这个信息科学类，我们暂时不在自主招生里边去投放。那么外语类呢，我们在原来的这个就是外语类的专业基础上呢，我们今年又有三个专业增加进来。而且都是大家应该比较喜欢的专业， 比如说 有英语，有英语加西班牙语复语，这都是这几年报考非常热门的专业。还有一个呢，是我们17年新增的土耳其语，这三个专业是今年首次在自主招生里边投放的。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刚才您讲说英语加西班牙复语， 对 啊，这个怎么理解这个复语这个专业？ 这两个专业都是在我们学校的英语学院，英语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英语专业。那么英西复语呢，是我们近几年开的一个新的专业方向。这个专业的开设呢，主要是为了适应现在这个对于高端外语人才、多语种人才的这种需求开出来了。那么所谓的这个复语呢，就是要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所以他们在校期间呢，除了学习英语专业之外，还要有跟英语课时量相当的时间拿来学习西班牙语。所以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呢，应该能够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作为他的工作语言来进行使用。所以这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当然英西复语他在学这两门外语的基础上，他还要再有一个，因为原来我们讲外语专业它有一个二外，那么现在呢它复语之外它还有一个第三外语，第三外语我们通常是在日语和法语里边让学生选择一个语种再进行第三外语的学习。所以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多语复合型的这种人才。 多语复合型的啊。 对。 除了英加西复语，还有这个土耳其语加英语。 对，土耳其语加英语。 这也是今年新增加的。 这是2017年我们新开的专业。对。这是为了这个适应一带一路对于人才的需求，因为土耳其语也算是一带一路沿线非常重要的一个语种。 是的。好的，那么这个是呢今年专业上的情况啊，大家你放眼望去都是外语类的专业啊， 对， 可以大家呢尽情的去选择啊。这个北语呢作为一个语言类的一个有特色的院校啊，每年刚才您讲说2000-3000人这个报名，实际上这个基数也不小啊， 不小， 对吧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喜欢学外语呢？为什么他都想报北外？ 北语。 对， 我觉得当然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喜欢北语，更多的学生向往北语。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如果说这么多人向往北语的话，还是因为北语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吧。我自己作为一个北语人，当然我觉得北语这所学校它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个大家庭里边，在这1000多、2000多的这个高校里边，它还是有它的特色。 对， 这是小联合国的魅力。刚才在短片里边大家听到北语号称小联合国，那我觉得小联合国自然有它自己的这个魅力。这个北语当时建校的时候，大概是在50多年前吧，1962年，当时呢，应该是新中国的这个外交局面还亟待拓展， 而当时呢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汉语，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我们周总理高瞻远瞩，他亲自批示整合了一部分力量来组建了一个学校，当时这个学校是叫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啊，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一开始是培养外国留学生的。那么在此后呢，随着中国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这个日益壮大，那北语逐渐成为了这个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这么一个排头兵，也逐步形成了中文和外语两个一级学科齐头并进多学科发展的比较有特色的一所大学。说到北语的这个办学特色，其实我相信大家在内心当中它是有比较对象的。一般来讲，大家可能习惯于把北语跟我们这个十几所外语类的大学来去对比。那我想说，北语它之所以叫语言大学，它不是外国语大学，我觉得它自然有它的特色。这是因为我刚才讲它是中文和外语两个一级学科并驾齐驱，这都是北语的主要的两大学科门类。而且它是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外语院校当中唯一一个以语言命名的，对吧？ 对， 也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语言类的高校。所以这是北语的一个特色。所以在北语这个校园当中呢，它不仅重视外语的教学教育，它还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教育。 对， 所以它的使命是要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让世界听得懂。 所以呢，学校有特色，我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肯定要选拔有特色的人才啊。 对， 我们在那个去年的简章里边，我重新翻了一下2017年我们学校这简章啊，招生对象当中会写说理想信念坚定，身心健康，品学兼优，具备相关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啊。今年呢这个招生对象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和要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年申请的这些学生，以至于我们最后录取的这些学生身上要具备什么样的潜质和特征，这一点恐怕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和关注的。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暂告一段落，稍后请吴主任给大家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释，好不好？那么大家呢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整点广告，您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北京时间、凤凰网、今日头条啊，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十一周，每周六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凤凰网、今日头条五个平台当中为大家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因此呢，您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以上这几个平台。另外呢，张征在此提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3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季第四场的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这场讲座将会在财政部礼堂开讲。这场讲座为大家邀请的是资深教育观察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家长和考生来分析高考志愿的填报技巧，帮助您锁定目标学校。场地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呢，需要大家提前拨打这场讲座的预约电话400-673-0082 400-673-0082。这场讲座不收取您任何的费用啊，同时我们在现场呢还会赠送给您一份学习礼包，其中包括历年的高考真题集锦和解析，还有包括一套考试文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673-0082。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继续来邀请北京语言大学的招办主任武玉周主任给大家介绍啊。刚才我们讲说，每年我们申请自主招生的这些学生，包括最后我们录取的这些学生，都有什么样的潜质和特征？我们希望招收到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学生呢？武主任， 大家看到这个条件第一条里边是写的理想信念坚定，身心健康，品学兼优，具备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这里边其实有两个方面，两条。第一个呢是理想信念坚定，这个可能听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虚一点，但是我想，它还是有意义的。所谓理想信念，我想对于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来讲，它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习主席曾经对大学生讲过：“工崇为志，业广为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通过自主招生选拔的人，他一定不是普通的外语类的人才。我们希望通过自主招生招到的学生是将来能够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这个高端的外语人才。所以这是我们想提的这个条件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想法原因。对，就是要选优中选优，外语优秀的外语人才里边选最优秀的。另外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学科特长，对于我们来讲它就是外语特长就是学好外语的能力和潜质。这里边呢，我觉得现在的外语人才跟原来相比，它一定要具有全球观，具有这个全球的视野，不仅仅把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定位在我们的中国，要放眼全球。我想是这样。 您看，我们这儿有微信网友提问说，我这个成绩啊，高考的英语成绩基本上在130分左右啊，雅思呢能够达6分，说高二的时候呢还拿过全国英语竞赛一个二等奖啊，说我这样的这个通过自主招生的可能性大吗？所以这也就涉及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报名的条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什么样的条件的同学可以来参加我们北语的自主招生？ 其实条件跟往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在报名条件里边列了要参加过一些国家级的外语竞赛，当然这些外语竞赛是经过专家认可的，有相当的含金量的这种竞赛，或者是能够体现你的外语方面特长的一些等级考试等等所以就是，但是就是我们最终在发放资格的时候，并不是以你获得过什么奖项的几等奖为唯一的条件的，我们要根据你的获得的奖项还有其他的一些申请材料，经过专家综合打分来确定你的这个入围资格。 那现在呢，正好是大家来准备这个申报材料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除了就是这个刚才您讲说获奖证书之外，还可以通过什么其他的材料我们来展示一下自己？

一本分数线。 对。 啊、过了咱北语的自主招生。 对。 就可以被北语录取了。 对。啊、这个相当于如果按照前两年的情况的话，理科大概相当于优惠80到100分、嗯、因为这两年分数波动相对有点大。 对。 去年可能80多分，前年的话90多分。 嗯。 啊、文科的话可能60-70分吧。 嗯嗯，好，那么这个分数的优惠力度确实比较大，因为它只要过了一本线，过了北语的自主招生，我们就能够录取啊。在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那提醒一下大家，在什么地方填啊？ 嗯，志愿关于志愿填报呢，我再提醒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自主招生院校一般都有一个限报几所，我们还是跟前两年一样，应该还是限报两所院校，然后每个学生填报志愿呢是填报1到6个， 嗯， 就最多可以填报6个志愿。 嗯， 然后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简章里边应该会提到，翻译专业会招收，可以招收法语高起点的学生。 嗯， 也就是说如果中学语种是法语的话，可以报考我们的翻译的2个专业， 嗯， 一个是汉英法多语翻译，一个是翻译本地化，啊，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这个如果是法语高起点的话，我们相应的在面试环节要考察他的法语 水平 啊，当然他的英语我们也有要求，嗯，也有英语的内容， 嗯， 但是法语是重点考察的内容。另外呢，我们的笔试相应的会换成法语加语文， 嗯， 啊，这是这个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 嗯，好，那么在整个的现在啊，大家在筹备准备的过程当中，整个的申请过程当中，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广大考生的？ 注意事项的话，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呢，就是在申请过程当中要实事求是， 嗯， 啊，一定不要为了某人的推荐而推荐，为了某个证书而去造假。 嗯， 因为在去年的这个自主招生过程当中，我们是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嗯， 这个现在大家知道，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罚力度是非常大的，它就相当于这个高考作弊。 嗯， 那么严重的话会影响他今年的这个高考资格，甚至未来2到3年的这个高考资格。所以提醒大家在申请过程当中所有的材料要保证真实， 嗯， 保证实事求是。 是。 对。 嗯，这点很重要啊， 嗯， 这个是一个人的人品的问题，对吧， 嗯， 啊，而且呢一旦在自主招生环节造假了，实际上影响的是你整个的高考。 对 啊， 对， 所以这一点啊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好吧，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请吴主任咱们先介绍到这儿，过一会儿呢我们再结合着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再给大家做一个专门的解答。所以现在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啊，把您的问题直接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也可以拨打 65150822,65150833 这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呢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教育部和商务部共建，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是一所拥有经管法、文理工六大学科门类，以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国际经济法、金融学、工商管理、外语等优势专业为学科特色的多科性财经外语类大学，其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国际法学专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为国家新增工科专业。国际商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成立于1982年，该学院是国内最早引进西方工商管理教育体系的管理学院，也是首家获得美国同类大学 MBA 资格认证的中国商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金融学、商务外语、会计学和保险等专业也极具特色和优势，学校所有专业都以高水平外语为依托，形成具有国际化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办老师顾新宇老师，顾老师啊，也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对。那么考生在进行这个就是院校和专业选择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符合学校的这种培养人才的一个目标。那么首先像对外经贸大学，他就希望培养的是这种复合型的，既有专业知识，同时他的语言能力又很强的这样的学生。那么我们在进行自主招生人才选拔的时候，也是践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有同学们在这几个方面能有所这个特长，那么未来能够投身于我们国家的这种开放经济建设，能够投身于我们国家的这种服务于这个企业走出去，也能践行我们这些一带一路的这些战略布局，希望能够吸纳更多这样的人才。 好，我们呢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关注一下最后我们的具有入选资格的这些考生啊。那么这一部分的考生对于学校的评价专家组来讲，会着重看重学生哪方面的这种能力水平，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大家你在自己这个阶段传材料的时候，咱们就得多注意一下了，对吧？ 对，我们考生在进行这个材料准备的时候，首先是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个标准，那么同时呢，也要提供相应的其他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我们的高中成绩，那么就是一定要是你的这个相应的学科特长对应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较好的成绩，那么同时也要参考你的这个高中的这个素质评价的一些内容，那么同时呢，还要就是提供你的这个个人的申请报告，那你的个人申请报告呢，里面不仅有你自己对于这个对外经贸大学的一个申请的理由，也就是对于这个学校的见解，那么同时呢，也要写出来自己的这个理想信念啊，包括一些成长体会，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看到同学们的对未来的这个规划，那么是否和我们的这个专业发展前景能够相一致，和我们学校培养人才的这个目标是否相一致，比较注重考察这些方面。 那么自荐信和这个申报的材料是自己展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其实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我们刚才提给吴主任了，这问题也同样提给您，写这自荐信怎么写？咱们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这种自荐信？ 对，在自荐信在撰写的时候呢，也是要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真实。那么展示你的这种学科特长，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那么你在相应的学科特长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展示？那么同时呢，你的这个经历能够体现出来你的这个相应的特长。那么同时呢，还要就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展示你的这个个人规划，就是对于这个你自己未来职业的一个发展，对于这个专业的认识，那么其实和学校的这种培养人才目标相一致，那么一定会进入到我们面试官的视野的。 好，我们来看看李国静这个问题啊，他是想问你一下，说我们对外经贸大学有这个自主招生的限报学校的数量吗？有这个要求吗？ 一般我们都是有，但是目前还以这个最终的简章的这个结果为准。 去年有吗？去年一般的我们的简章当中都会有写， 对对对， 就是 一般我们会有这个明确的，而且我们 在限制是吧， 我们一般报考的时候是通过这个阳光高考的特殊类型平台来进行一个报名，到时候都会有一个提醒和限制。 行，好，我们呢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对外经贸大学自主招生认可雅思成绩吧，刚才就是您介绍了，我们今年实际上对于雅思成绩，如果你要有的话，大家还是要去提供的。 对，可以来提供，这个作为一方面的参考，就是我们多方面来进行一个考察。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大家呢对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半年广告期间啊提给顾新宇老师啊。另外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邀请的这三所学校呢再给您做一个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们在稍后时间段呢会电话连线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黄建华老师。除此之外啊，北京语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今天三所学校啊招生老师都会给大家来介绍各校今年的自主招生的相关的情况。有问题呢给这三所学校直接的提问，两种方式，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提问。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张征再次提醒大家，本周六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第四场的高招公益讲座将会在财政部礼堂开讲，请您拨打400-673-0082进行电话预约报名。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

关注的，也是考生比较关心的，就是初审合格之后，我们这些个同学啊，高考结束之后，那你要在学校参加一个校考， 校考， 对吧？这个校考也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吗？ 对，我们的校考呢，主要是分为笔试和面试环节。那么上午呢，我们是进行这个笔试的测试。 嗯。 那么我们如果是报考这个相应的语言特长呢，他会进行这个考察语文和英语的这个的板块。然后呢，如果要是报考这个数理逻辑特长呢，我们会对他数学和物理来进行一个测试。 嗯。 那么笔试呢，我们是两个小时进行机考，然后总分是300分，这是我们的一个笔试环节。 嗯。 那么下午呢，会进行这个面试环节。我们的面试环节呢，主要是以这种无领导小组的面试来进行的，那么它呢就是针对于一个话题来进行一个探讨，那么面试官会对相应的同学进行一个提问，那么它其实主要考察同学们的这种思维逻辑能力、语言运用能力，还有这种综合表达能力，还有他的临场应变的能力，然后这个满分呢是100分，然后笔试加面试的总分进行一个加总，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分数的会， 要按总分去排队， 对，进行一个排队， 是吧？刚才您说那个小组讨论， 嗯， 咱们是英文讨论还是中文讨论啊？ 我们有英文的部分，也有中文的部分。 哦，就是一个话题有可能就是两个部分的语言你都会应用得到。 对，具体的这个考试大纲呢就不能透露了。对， 好吧。那么其实对于这种考试考察的是你平时的这种积累， 对 吧？ 对， 所以同学也不用说过分的去做这个准备啊。那么今年我们在整个的录取的规则上也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的优惠的条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包括我们在最后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基本上今年和往年的情况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按照去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呢是优惠的政策是要在当地同科类模拟投档线下30分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会根据同学们的这个高考成绩，那么你的这个填报志愿的意向，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综合，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优惠的分数，然后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最后给你进行到这个专业的录取。 模拟投档线，就是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呢，就是你北京是我们的文理科的模拟投档线下30分， 线下30分 来进行录取。 对，因为特殊类型它一般会是在这个一批录取之前来进行，所以会进行一个模拟。以当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省招办的等机构公布的这个模拟投档线为准。 那您那边有测算过吗？就是线下三十分，这北京的考生差不多在咱们北京市排名大概是多少？ 哎，这个还没有测算过。对对对， 好吧，那大家呢到时候自己去查阅一下， 大家可以查这个公布的这个一分一段表来进行这个查询。 就是、线下30分， 30分， 你就记住这个线下30分就好了啊。好，那么对于今年整个的自主招生的这个报考的程序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考生在这个阶段你去准备材料以及申报材料过程当中，你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吗？ 首先呢是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这个本科招生网站上，因为最新的这个招生简章应该就在不久要发布了，所以同学们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注意这个报考的这个时间安排。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四月底呢会进行这个入选名单的一个公布，然后进行了这之后的这个材料的申请，然后我们会给同学们安排测试，那么在六月份测试之后呢公布这个最终的名单。那么同学们在进行备考的时候呢要注意，就是抓住你自己的学科特长，没有必要就是为了考试而就是特别特别的准备，因为它确实是对于一个平时的一个素质的积累。那么让同学们呢也是放平心态，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段插播一条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是提给咱们两所学校的，请问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这个语言大学两位老师，凭自主招生考进大学的学生，未来咱们可以转专业吗？ 在对外经贸大学是这样，就是根据教育部相关的这个文件呢，通过自主招生入校的考生，在入校后是按照学校规定和程序申请转专业，是只能转入这个与其学科特长相应的专业范围，这个是有一个限制的。那么具体转入到哪个专业呢？是以当年的这个教务处规定的这个规则为准。那么我们学校其实这边转专业它确实比较难，但是呢，我们有这个辅修，同学呢你可以选择不同学位下面的一些进行一个辅修和双学位的一个修读。我们自主招生是完全。 好，吴主任呢？ 北语通过自主招生考进来的同学是可以转专业的。 跟普通高考进来的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政策哈。 对， 好的，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2018的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系列节目。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环节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特色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1958年9月创建于北京，首任校长郭沫若，建校第二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大学之一，也是唯一参加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大学。2017年学校入选 A 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11个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校也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所全部基础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高校。学校有20个学院、30个系，设有研究生院，有数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生物科学、化学，共6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和一个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8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学校还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本科生生源和培养质量一直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黄建华老师。黄老师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 嗯，感谢黄老师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这个节目的互动啊。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肯定会如雷贯耳，因为比如说我们随便提到，你比如说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被人称为量子之父啊。所以呢我们学校在这个自主招生的人才选拔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和特点。那么首先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关于自主招生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比如说招生的人数，然后包括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设置和调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黄老师。 是这样，就是因为今年的自主招生章程还没有出来， 嗯， 那么我们只能这个看看去年的那个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中科大的自主招生呢，实际上对考生的要求，在政治方面的要求，我相信大家跟可能跟其他的高校都是一样的， 嗯，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考生呢还要求具备这个今年全国统一高考报名的资格，还要具备这个学科特长和创新的潜质，满足四个条件之一。那么这四个条件呢，就是第一个是全国中学生数理化奥赛一等奖，等级赛区一等奖。第二个就是全国中学生信息学和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全国决赛三等奖以上。那么第三个就是入选这个中学生创新科技创新后备人才计划，就是英才计划， 嗯， 并且呢被推荐加入这个英才计划的学科论坛的同学。那么第四个条件呢，就是对所报的专业有浓厚兴趣，在相关的学科专业领域有突出的特长和创新潜质，取得过显著成绩，并且能够提供充分的材料， 嗯， 那么这个是去年的这样一个报名的条件， 嗯， 那么 今年的情况 会不 会 有太大的变化？ 嗯，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嗯，因为我们 条件呢，实际上有一个难度渐进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是最基本的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数理化一等奖。那么第二个呢，是实际上是信息学和生物学这两个学科呢要求更高， 嗯， 它要求是全国决赛的三等奖以上，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英才计划进入学科论坛的同学。那么这个实际上要求也是很高的，因为全国论坛五个学科，全国可进入这个学科论坛的同学大概一个学科也就是几十个人。 嗯， 全国啊， 对， 十个人，所以这个实际上条件也是很高的。 所以他针对的人群也比较少啊。 第四个条件更高。 嗯， 那么可以说第四个条件的含金量是在这四个条件当中是最高的。 嗯，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同学是因为第四条满足条件而进入的。 哦， 啊， 嗯，所以虽然看起来第四 招生的计划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是我们招生量的5%计划。 嗯， 就是我们每年招1860个学生，大概就是5%，就是93个指标啊，93个指标。那么，但是由于可能会有一些流失，所以我们在公布获得资格的这样一个名单，我们是会公布10%。 嗯， 啊，那么如果再流失一部分呢，差不多能够保证这个计划完成。 嗯， 哎，关于这个招生的专业呢？基本上我们学校的所有的一个学科都在列在招生专业之内。 嗯，所有的专业 包括了数理化天地生，还有这个材料工程还有这个电子信息计算机核工程还有环境科学等等。 嗯，就是学校所有的专业都是被列入到了自主招生的专业目录当中的。 对， 嗯，刚才您讲啊，这个招生2017年咱们是计划就是93个，实际录取的是多少人啊？ 实际录取的我们录了133个。 133人啊。 对 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是会有这个浮动的。 对，会有一些浮动，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可能会有流失，所以我们在公布这个资格的时候呢，我们是公布10%。 嗯，因为去年 流失一部分。 对，因为去年咱们学校也是入选了这个双一流建设高校，还有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啊，所以呢，也请这黄老师您预计一下，今年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录取的标准有可能也会提高，从而这个导致报名的人数有可能也会提高，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想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获得奖项的学生的量基本上每年是稳定的。 嗯， 那么全国的有那么多的高校，那么而我们学校呢可能更关注的是数理基础好的学生，所以我们可能对这个数学物理的学生基础好的学生可能更青睐。 嗯， 那么相应的来报我们学校的可能是数理一等奖的学生可能会更多一些。 嗯，去年北京的学生咱们录了几个人？ 我们去年在北京录了3位。 三位同学啊，所以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啊。好，那么好，那黄老师呢给我们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基本的一个选拔的一个程序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 就是说可能因为今天刚刚开完会，所以我可以能够说的详细。那么这个主要是时间节点， 嗯， 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报名的时间和材料接收的时间呢，相对去年要推迟1周的时间，就是说我们去年是在4月9号之前完成报名和材料接收，那么今年呢，我们截止到4月15号之前，截止4月15号之前，那么完成报名和材料接收。那么初审的结果呢是在4月30号之前会公布初审结果，那么还有就是网上缴费，那么是5月1号到5月14号。那么今年这个可能时间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变动的地方，就是这个测试的时间。 嗯， 那么测试的时间呢，我们今年是安排在6月10号，因为考虑到这个周末呢相对来说家长和可能会有一些更方便，所以我们把它放在6月10号， 嗯， 就是刚好是星期天， 比如说到远的呢，可能6月9号到10号结束，这样的话更方便下达。 对于北京考生来讲，也是要到我们的校本部去吧？ 不到，我们可能会在石家庄，就去年我们在石家庄，今年应该还是在。 还在石家庄。那咱们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测试的环节当中，会笔试和面试也是两项内容吗？ 对，我们主要采用的测试的方法是笔试和面试。那么笔试呢，我们重点就是考察数学物理。而且呢基本上就是考竞赛的题型。因为都是竞赛生嘛。 对。 面试呢是采取这种小组讨论的形式，那么笔试的成绩我们占70%，面试成绩占30%。 哦，它是有一个比例的。 对。 然后加权的这个成绩我们按排名啊， 按排名。 对。 啊， 好，那我们的这个优惠分值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我们自招生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一步到位了，就是说。只要这个获得我们的自主招生的资格，也就是说通过了我们的测试，那么只要考生在高考当中高考的成绩达到了重点线以上，就可以录取 啊。本科一批次，理科的录取分数线， 对 啊，我们就能够录取了 啊，就录取了。 好，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啊，向日葵想问黄老师一个问题。他说我这平常的成绩啊，能达630到640啊，北京考生。说我报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主招生有希望吗？ 现在前提是他是否具备这个报名的条件， 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4个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达到这个这四个条件之一，那么他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自主招生的测试。 像他这个分数，如果要是在统招阶段的话，这个分数能够达到？ 统招的话，可能会差一点， 差一点啊， 可能会差一点。 所以呢，对于 这个分大概在全市大概在1000名开外了。 所以呢，这位同学，如果你要是够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个自主招生资格的话啊。还是报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够了咱们这个北京的一批理科录取分数线啊，就能够录取了。 600多分的一本线肯定是很轻易。 是的，对。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后请黄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这个咨询联系电话吧。大家有问题，自主招生的相关问题，直接拨打电话。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我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您讲 联系电话是我们学校的招办的联系电话是05516360255 6360255 是吧？对， 6360255 553和563对吧？ 对， 好的， 是我们学校招办的电话。 好， 那么我们招生组的电话呢，就可以直接打我的电话就可以了。 哦，直接打您的手机号啊？ 对对对。 哦，好。 13856907121。 哦，好的啊，黄老师直接把自己手机号都公布了啊。我们明天在这个微信推送的时候，也会把这个手机号推送给大家。 好 了，好。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黄建华老师，感谢您，谢谢。好，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抓紧时间啊，今天问题不少啊，抓紧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咱们先请今天现场的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咱们先说说各自的咨询联系电话吧，好吧？先请吴主任，我们北京语。 8230-3943。 好的啊，来，顾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贸咨询电话6449-2178 6449-2178。 好的，我们明天微信推送呢，也会把相关的咨询联系方式推送给大家，大家呢注意啊。最后这点时间，咱们呢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 问题，蓉儿想问一下，北京语言大学自主招生，如果没有英语方面的证书，只有学科和语文方面的证书，是否可以申请自主招生呢？ 因为毕竟是外语类的这个专业的自主招生，所以如果没有英语方面的特长的话，可能通过专家审核的希望比较小。 好的啊，晴朗问一下，老师好，说今天的这个几所大学啊，北京往年招生排名大概是多少？说自主的笔试难度是不是也是高于高考的？刚才呢，我们讲的说对外经贸大学，大家这排名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因为呢就是在这个线下30分录取对外经贸大学，我们统招录取的线下30分， 模拟投档线 的这个线下30分，那对于北语来讲就更简单了，只要达到一本线， 对 啊，就可以被录取了啊。那么关于自主的笔试难度是不是高于高考？这个给介绍介绍。 我觉得难度上命题难度大致相当，可能略难一点。然后更重要的可能是它的灵活性可能比高考要高一些。 好的啊。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讲，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来看看野鸟，他说北语自主招生啊，外研设备全国中小学生英语大赛、个人能力大赛、北京市级决赛一等奖，哎呀，好长啊！说能够报考咱们学校吗？ 我们在简章里边一般要求的是，进入到最终的国家级竞赛的决赛，全国的决赛应该是。 好啊，创新英语大赛全国三等奖，报北语自主招生的通过率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可以报，但是按照往年的经验的话，三等奖可能希望相对也比较小， 悬一点， 对，悬一点 啊。好，这还有问这个问题啊，王志博想问一下，说北语自主招生男生的通过率高吗？这个有 男女一视同仁，在审核考试阶段，还是看大家自己的本事。跟男生女生关系不太大。 当然就是在往年咱们实际录取的时候。 实际录取的话，男生比例可能比统招的略高，但是几乎差不太多，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男生的录取比例大概在20%左右。 20%啊，因为毕竟是一所外语类的这个专业 院校，对对，女生 会多一点， 对， 是吧？ 那 其实男同学会更喜欢报这样的这个学校啊， 欢迎男生， 欢迎啊。好，那么再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啊，他呢想问一下说，我们在这个通过自主招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需不需要填这个志愿调剂呢？ 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刚才没有提到，我们是允许报1到6个专业，但是如果在6个专业志愿内没有满足你的志愿的话，那我们是不做调剂的。所以这个在大家在报志愿的时候要有所权衡，如果你全部报的都是报考最热门的专业，那有可能你就录取不了。 好，最后一个问题，春天的丽娜，北语自主招生必须有奖项或者等级考试才能报名吗？ 还是我说的，如果你没有奖项和等级证书，那你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的英语有很强的、这个、 很强的能力和水平。 对，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再次感谢武夷洲主任还有顾新宇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两位老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明天2018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自主招生的简章今天呢已经是对外发布了，具体当中有什么样的细节需要和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读，明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招办主任徐烨主任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详细的解析。另外呢，中传今年自主招生当中专业上又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变化，究竟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吧。好了，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